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黄昏流星群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 我是大仔，大仔讲天下今天正式分台，黄昏流星群呢就因为有些想继续做下去，虽然收视低都坚持做埋今个月，咁啊多谢科金支持啦，咁希望多啲支持呢个强国生还者啊，咁啊乐乐啊佢哋啦，因为乐乐好有心机做嘅，咁会做直播添，咁希望大家直播嘅时候咧多啲支持啦，科金啦，咁希望佢做得落去啦，因为佢几个人吓，每一次约时间都好艰难嘅，咁啊再加上军武气焰啦，咁正式开始，节奏快啲，我系收哥，从事制造业。今年59岁，我在我的行业里面是一个领头羊，但是不是龙头行业，不是龙头大哥，辛苦了几十年不停地做，有今天的声明，即有今天的名声，都从小努力，但是近期呢就有基金看中了我们，就不停买我们的股份，又跟我们谈了很多条件各样东西，咁我觉得我一世人嘅心血唔想浪费咗喺呢度，咁但係呢冇辦法，每一日呢打呢啲攻防战觉得好攰，因为呢我成日都觉得老虎基金睇中我哋之后，除咗一个策略性可能仲有后着嘅，今日收咗工咁打个电话俾老婆，因为我知道开始呢有啲狗仔队喺屋企门口唔想返去，咁流落街头，呢度行下，嗰度白下，其实好耐冇喺条街度走啦。通常都有司机啊，有剩啊咁，一个人啊，咁啊轻松啲去到酒吧街，突然间眼前一亮，有一间叫做怀旧酒吧嘅，好有70-80年代嘅风情。咁59岁人当然啦，即系啱晒我哋嗰个年代啦，靓仔 walk 即系威嘅年代或者 wet 嘅年代咁行入去，怀旧风味好高。咁咧而里边咧嗰啲侍应各样嘢咧拳手咧全部都系啲70-80年代嘅打扮，令到个人好似后生咗咁。坐低嗌杯酒，咁有个拳手走埋嚟，好靓，24岁。后来知道佢嘅名叫静子，咁啊倾开偈，咁佢见到我。谈笑风生啦，其实人生经历到咁上下，某两个笑话一定摆个袋度，系嘛咁啊，搞个气氛啦。其实我心情其实相当恶劣，好差嘅。咁啊，静子咧就挨埋我度，唔介意我揽下佢腰啊，搭下佢膊头。佢话再做得多啲就唔得噶啦。咁我喺度笑，咁倾得好开心。咁啊，埋单散水。咁啊，揾咗间似样啲嘅酒店落低咗，咁啊打咗电话俾太太报咗平安。第日翻到公司，个基金原来将我哋嘅股票老虎基金转让咗俾一间叫做振英嘅我哋龙头大哥，都知道噶，因为龙头大哥佢占咗我哋17%，而基金占咗我22%，加埋39%。我基本上咧就已经咧呢间公司嘅话事权同埋所有都已经系冇咗噶啦。喺呢段时间里边，我心成日谂，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肯定我们的管理团队一定是有一些奸细卧底或者叫做疑误，找不出。他们约我、开会，卒之要来的始终之要来。你的是一个姓齐的人，很少，是这间振英公司、的 CEO， 跟我谈合作条件。咁我就大佢，所以大佢就话我哋嘅开发团队，因为我哋嘅最主要就系我哋嘅开发同团队同埋管理层系好齐心嘅。咁我话如果管理层唔喺我度，你攞到间公司等于个空壳，得个招牌冇乜用。因为咧，我哋嘅开发团队同埋管理层咧，我哋系好团结嘅。一讲完呢句说话，我其中一个高层人士就行出嚟，唔系啊。某君已经企在我身边，而他负责的那百多人亦都已经倒戈了。我很生气，为什么搞到这样？一个人跟了我成三十年，今时今日即是反骨。我入了他入我办公室，我很兴就动手发泄在他身上，他没有还手，抹一抹口角的血，起身望住我，其实我想反你好耐噶啦，好似个暴君咁，你啱晒嘅吓，你系咪真系啱晒嘅先？今日系你应该有嘅下场。跟住开门行咗出去，我坐咗喺度，只能够接受呢个条件。离开咗公司，漫无目的，又嚟到呢间怀旧酒吧，亦都见到静子，佢望住我。认唔认得我啊？你上次就系同我一齐玩嘅，我话认得，事隔三日啫。虽然服饰有多少唔同，系嘛？你咁靓女，梗认得啦。咁大家又讲笑，咁静子就同我讲：下次不如咁啦，唔好喺呢度啦，同你出去食饭，行街好唔好啊？唔系当我冤大头啩？虽然我个样肥头得意。是吧，但是都不觉得我冤大头咯。但是呢个人心情不好，答应承了，那卒之下次我们见面就出来吃饭。那他以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等退休的办公室人员。那我和他的地方当然是我平时习惯去的地方，比较高消费的地方。那晚洗了一些花了不少钱，那夜晚也都在一间酒店，豪华酒店，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他很可爱，他今年24岁，他大学没毕业到，打算重读多一年，所以走了出来。听他说他老豆是一间公司的主席，他跟他不合，成日吵架，尤其是学业上的事，所以呢他搬了出来住。晚上就在酒吧那里找外快，不理老豆家。我劝他，我说有时候多些沟通啦，永远都好，应该有什么事摊开来讲。其实这一点我自己都做不到，离开了屋企依然充满狗仔队，那人好不开心，但硬着头皮屋企始终要回。回到去老婆啰啰嗦嗦啰啰嗦嗦啰啰嗦嗦，但面对的事始终要面对。第二天回到公司已经新闻稿出了，由某君代替了我做这个公司的行政主席，我升任顾问。还要在新闻发布会里面，大家还要笑口噬噬，这场戏很假，假得我很难过，但没办法。但是人不开心的时候，就开始沉醉在第二次的恋爱里面。我和静子成日见面，成日成。今天我问他， 其实你姓咩噶？就系知道佢姓陈系咪真名嚟噶？佢攞身份证俾我睇，姓齐。我心打咗个突，呢个系好少人姓嘅，即系好少人姓啦吓，即系唔好讲讲少。咁我离开咗之后，我翻查记录，真系系而家收购我哋公司嗰个龙头企业老细个女。我都觉得不能够再这样下去，因为呢对大家都不好。听日所谓分手饭，约了他跟他讲清楚，然后当然没讲这件事，就是说要回归了我间公司什么什么，就是找了个藉口跟他分开，但他揽住我，他说他很喜欢我。不想跟我分开，但是我说年纪始终差几十年、啊、我其实还有老婆，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生活的，分开都是对的。静子在那里哭，我安慰她，两个正式分了手。我也没有打算会再见到她，但是很可惜在周年晚会里面，静子来到，而我还是顾问这个职位，所以两个人碰头，他拉埋我一边，其实你都知道我是他的女儿，不知道，刚开始不知道，后来之所以要分开，因为我不想被人觉得借你去做一些对公司不好的事，因为这间公司虽然现在的管理权不在我手，但是都是我几十年几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翻嚟嘅，咁你有咩打算啊？我过埋呢个周年，我谂住又再重新出发，迟咗之后再重新投入另外一个事业，再从制造业开始。咁咧，我已经揾咗地方喺大埔工业村嗰度揾咗个地方，咁咧就由一间细细的研发部开始做。你打算离开公司啊？我是。卒之两个人就再没见面了。过了几年，我有一个客人走来工厂找我，我开门，静子行入来，怎样 啊做成怎样啊？没说刚刚开始都挺好啦，啊，咁有啲员工啦，啲旧伙计好多都翻嚟，咁穷啊穷啲，但我哋有我哋嘅坚持嘅咁做。我结咗婚，哦，系啊，毕咗业之后好快脆就结咗婚咯，因为始终咧，点解同爸爸嗰个关系咁差咧？就系佢想我嫁啲上流社会可以帮到公司企业嘅人。所以我那时候分开了，走离家出走，但是这些是我们的责任来的，因为始终是家族生意，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家人家的利益而作出一些牺牲。那个男人你喜不喜欢？有些啦，但是呢真的没对着收割你这样。跟着他望着我，吃了我一口，跟我讲，我哋仲有机会见面噶，拜拜。佢走咗，我企喺度。跟住后面有两个后生仔走嚟拉住我手，哇！老细有人锡你、哦，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